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反正又没有

吹过来、啊、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。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，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、啊、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。

从未向谁屈服，直到永远。花开的时候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放下了曾经不能的道别，关于这段记忆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。我有过你的眼泪， 祈祷

同年夏天，我上了杂志封面，可惜是三人合影 ，so， 我站在冠军左边，陪他嬉皮笑脸，他样样都不如我。哦哦，是四川省的谭某某，我是老超女谭某某。2007年夏天，我发了一张唱片，可是我忙着上演钱钱，给妈妈买了新房，奶奶也如愿以偿，男朋友长得漂亮，黑秀。我是正常的谭某某，我是无敌的谭某某，我是空虚的谭某某，我是老去的谭某某。你欠你欠我欠我好几年，你欠我欠我欠我好多钱，想着靠他赚钱买自由，朋友们白吃白喝，捧得我神魂颠倒，算算账赔了10万，吼吼，自以为是的谭某某，风光不再的谭某某，我没出息，你给我跪我滚出去，你和我和我和我谈恋爱，你等我等我等我来伤害。 简单的从前，我要唱我的唱片，多年后用来纪念，在老去之前快乐无边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算代价，爱了就爱了，若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2017年高考即将进入百日倒计时，针对今年高考，教育部推出30个不得招生工作禁令。此外，要求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积极履行促进入学机会公平的社会职责，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，向重点高校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。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的18个督查组继续加大暗查夜查力度，重点聚焦应急预案落实，全面督查县一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落实情况。18个督查组共走访检查241个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企业，发现问题109个。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，其中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对于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%的部分，准予结转以后3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近日，在2017年北京中医药工作会议上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透露，今年本市将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促进落地工程，在本市7个区试点10万名慢性病患者，为他们量身定制高血压、糖尿病和失眠、肥胖等中医药治未病服务包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感觉气氛很好，很开心，有什么太惊喜，手牵了心跳着，我说着你笑了，怎么会一切都像很可惜，原来呀就是你，就知道那是爱，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。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。哦哦哦哦，关键词是爱，累了就很快安静，对望眼想告白，把心都打开，让爱一点点走进来。哦哦哦， 出来，哦哦哦哦，快乐涌上来，哦哦哦哦，关键词是爱，对了就很快，并肩坐着就更精彩，把心都打开，让爱一点点走进来，哦哦哦哦哦哦，简单的意外原来，爱只需要真心 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时代发展到今天，这些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，烙印着先人们那个时期生活的印记和对理想生活的精神追求，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传说和故事，如鲜花点缀和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在时刻提醒作为龙的传人，我们每一个人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龙的传人》。 成长，长成以后是

些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， 我的心 永不改变。 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 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想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我们经常会听说某位车主开了 SUV 能开到 8.5 个油左右，这样的油耗数据无疑是比较小的，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一些用车的技巧，油耗也会下降。一般来说，高油耗都发生在拥堵的路段，堵车浪费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，还有我们的油钱。据统计，在堵车情况下，车辆怠速每3分钟相当于行驶1公里，以每辆车平均油耗每100公里8升计算，则每3分钟的停车油耗为0.08升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堵车时要缓慢起步，频繁起步是堵车时最常见的动作，司机通常会有些急躁，一旦情况有所改变，有些司机会猛加油起步，急速起步不但伤车而且费油，通常车急速启动一次油耗在10毫升以上。在这里奉劝司机朋友，起步一定要稳，保证车辆能够向前行驶就可以了。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拒绝空踩油门。 有些司机在堵车时习惯踩油门，要知道空踩油门是很费油的，通常空踩油门一次耗油在6毫升左右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脚放在刹车位，既安全又省油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跟车要保持距离，堵车时通常都是缓慢移动，如果跟车距离过短，容易出现事故，所以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，这样可以少用制动，既安全又省油。如果遇到堵车时间太长的情况，就要关闭引擎，长时间堵车时不关闭引擎是非常费油的，引擎空转时车辆也要消耗燃油，并且会增加尾气的污染，正确的做法是判断堵车时间的长短，如果时间很长就应该关掉引擎，避免让车长时间怠速。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慢行时要开窗，在堵车缓慢行驶的情况下，车辆应该打开两侧的车窗，这样可以降低空气阻力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省油，等高速行驶的时候再关窗就可以了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省油不只是省钱，还可以节省能源。 他感到舒服，不管再多的苦我都愿意付出，这一生有你我已经满足，我的人还要请你多照顾，这一生我愿意永远陪你到结束，我的心和我的人，我的灵和我的魂都将与你共处。让我的他平安幸福，不要因为我的疏忽让他感到无助，让我的他没有愁苦，至于我的错误我愿意弥补，这一生有你我已经满，我的人还要请你多照顾，这一生我愿意永远陪你到结束，我的心和我的人，我的灵和我的魂都将与你共处，你是我生命我的 就对他好一点。 回到了原点。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。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 有时候我们常在索取与回报的路上裹足不前，而忽略了付出努力的程度与重要。所谓的纷扰便在情理之中了。将一份情一份爱以一种安静的姿态妥帖于心，纵然不见花开花落，放眼满目的挥洒，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？做好自己，做一个问心无愧而不负于他人的人，任冬去春来，又何惧结果如何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岁月不居，只道珍惜。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。你如此完美的一切，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之后却以后领悟。冻结的时间，冻结初恋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。冻结的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Thank you.

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